亲爱的朋友，祝你一路顺风。 朋友别哭，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朋友别哭，要相信自己的路。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你的苦我也有感触。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看一看落叶，你在走着，眼睛都睁着，脑袋都睡着，那张脸都没多大区别，为什么这世界变得太机械？太多目光曾把人刺伤，让人心中的窗打开一阵就关上，慢慢习惯化一样的妆，学姐一样的腔，泪流一阵就擦干。从小到大听着同一个童话，跟着大家渴望看一样的画，活得像一匹被累就的马，心里都狂日夜只能听话，为何到达会让人如此害怕，为何长大必须同一个步伐， 想你说声我爱你，直到永远。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You'd be like heaven to touch. I wanna hold you so much. At long last love has arrived. My thank God I'm alive.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周杰伦，嘘，耳朵靠过来点，我跟你说个秘密哦，那就是已经是下午2点。